关心我的朋友，你们在哪里？只因为我对世界感到好奇，希望一切还来得及，不断重温在我心窝里，就像互相吵架后重复的关怀。现在我才明白，我不该离去，请原谅我对你们产生怀疑，希望一切还来得及，不断回想在我脑海里，是夜雨的笑声中带着的一点无奈。如果能重来一次，我会每分每秒的珍惜，无忧无邪无虑的和你们在重来一次，我不再任性，不再躲避，在这无望的冬里，紧握一片记忆。无忧无邪无虑的和